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0集《我的娇娇》一。朝贡宴之后，定京城依旧热闹，因着为了迎接大梁和秦国来的贵人，街道上都显得比往日繁华了许多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明启的皇室都希望能在别国前做得盛世繁华的模样。神府里，秋水院扫扫的下人们在谈论新的话头。 府上新来的那位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值得三夫人这般好声好气的对待？今年新送来的茶叶先给那位姑娘泡上了，莫非是府里的贵人？ 有个身着青布褂子的婆子低声道。 听说这位姑娘的爹同老将军从前特别好，当初还替老将军挡过一刀，差点就没命了。 一名年轻的小丫鬟连忙捂住嘴惊讶道。 啊，难怪呢，对老将军有恩就是对沈家有恩，难怪要将他封为座上宾。 说是来投奔的，大约是家中生了什么变故。瞧这三夫人的模样，是要好好照顾这位姑娘吧。 哼，说什么照顾，如今府里自己人的日子过得都是捉襟见肘的，还要来个吃白食的，还是趁早打发了走。 此话一出，周围倒是静默一片。如今神府表面上看着还不错，内里的人却是心知肚明。自从沈信一支分了出去后，银子紧巴巴了许多，就连下人们的月银都缩减了不少。如此一来，便是天大的贵人一过来吃白食，下人们也是不喜的。 也不晓得三夫人平日里待我们这般苛刻，这回对那位姑娘怎么如此大方？ 有人疑惑道。秋水院中，此刻陈若秋正坐在屋中，将面前的茶盏推给对面的女人，笑道： 新出的茶叶，翠儿尖，请姑娘尝尝。 坐在他对面的女子身着一身翠绿色的弹锦长裙，长裙上并未有什么上好的刺绣，这样的衣裳十分简单，颜色又十分挑人，一个穿不好便如同乡下姑娘，可是被眼前女子穿着竟然衬得十分舒服，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打眼。这女子大约二十出头的模样，衣裳发饰也都十分简单，生得很是婉约温柔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浓浓的书卷味，一看就是书香世家长养出来的姑娘，看着就教养极好。陈若秋一向不屑武夫喜好文绉绉的东西，人也是一样，对面前这女子生出几分惺惺相惜的感觉，倒是多了几分客气。这女子见陈若秋热情，也没有推辞，端起茶盏来抿了一口，微笑道： 茶水极淡却香醇，叶散而气浓，夫人泡茶也是各中翘楚， 青姑娘也懂茶道呢。 陈若秋笑得更深了。 茶道最好，可如今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极少有懂茶道的。 两夜清风起，我欲上蓬莱。夫人说的不错，茶道最好，可是夫人也别取笑我了，我如今二十有六，哪里就算得上是年轻的姑娘。 二十有六？ 陈若秋惊呼一声， 看着青姑娘的模样，我倒以为是十八九岁出头。不过也好，虽是十八九岁的相貌，却有二十几岁的气度，这般坦荡从容可真是不多见的。 这面前的翠衣女子便是昨日上门来打秋风的人，叫做常在清。她的父亲常虎曾经是沈老将军的属下，当初在战场上为沈老将军挡了一刀，伤了身子根本，从此后便再也不能上战场了。常虎一家全靠常虎一人养活，沈老将军觉得心中有愧，便一直私下里拿银子救济。当时常在清年纪还小， 沈信却已经到了快要成家的年纪。沈老将军甚至还玩笑说要常在清当自己的儿媳妇。只是没等看到沈信娶妻，沈老将军就去世了。因着沈老将军暗地里帮扶常虎一家无人知道，在这之后常家和沈家就再没了往来。不曾想却是在这个时候常家找上了门来。常在清的眼底闪过一抹忧色， 这次突然冒昧打扰，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的很，给沈家添这样的麻烦。 他看向陈若秋， 在清自知要求突兀，夫人若是觉得不便，在清这就离开，绝不会给沈家添麻烦。 虽说如此，低眸的瞬间却还是忍不住咬紧了唇。陈若秋亲切地拉起他的手， 哎，青姑娘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爹既然救了我公公一命，你们常家就是咱们沈家的恩人。再说了，老将军当初与常家的交情也是过命的兄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看着你有难处，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的。 他拍了拍常在清的手， 青姑娘只管在咱们沈家住下，明日我带你去见老太太。不过老太太近来身子不适，脾性不大好，只怕你还要担待些。 常在清连称不敢，他态度自然又礼貌，并不扭捏，却也不自来熟，很容易让人生出好感。便是陈若秋这样有些小心警惕的人，对着常在清也是言笑晏晏。常在清一家住在柳州，之所以突然来沈府，的确是遇上了一出麻烦。常虎在几年前就去世了，常家只有常在清和自家娘亲。常夫人常年缠绵病榻，前些日子也终于重病不治。葬了常夫人之后，却有柳州的官家公子想要抢常在清回府做妾。常在清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差一点就一根白绫悬梁自尽，却被自家奶妈救了回来。奶妈便告诉常在清，或许常虎的故人沈老将军能救他一次。常在清小时候是见过沈老将军的，依稀记得是个十分豪爽大度的军人，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出路了，这才凑齐车马费来到了定京。刚来沈府，恰好遇着了陈若秋。陈若秋打听出前因后果后，就将常在清安置下来。陈若秋笑着看向常在清， 青姑娘身在柳州那样的水乡，定京城不比柳州，也不晓得饭菜合不合口味，那西院可住得习惯？ 夫人客气了。 常在清笑着答道， 夫人照顾得十分周到，西院住的地方也十分贴心，不过 他有些疑惑， 西院那样大的院子平日里竟是空着的吗？ 说罢又觉得自己有些唐突，笑道， 这样问有些失礼，还请夫人不要责怪。 我拿你当自己人，有什么责怪不责怪的？哎，也就不瞒你了，你知道咱们府里其实是有三房人的，威武大将军想来你也是听过的，便是咱们沈家的大房。只是两年前府里生出些误会，大房搬出去住了，我与老爷想要解释，可大哥大嫂一家去了小春城，前不久才刚回来，我们有心想要解释，奈何这误会实在是太深。 陈若秋说着说着，面上显出一些无奈的神情来，摇头道， 唉，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 常在清一愣， 依夫人这般说，那西院？ 那西院原先就是大哥一家住的地方。 常在清恍然大悟，瞧见陈若秋有些伤感的模样，便劝道， 夫人不必太过介怀，世上总归是血浓于水的，既然是误会总会解开，何况是一家人，时日长了，便是夫人自个儿不说，想来沈大将军也会觉得这些事情不足挂怀的。 陈若秋笑了说道， 这些道理我都知道的，不过听青姑娘这么一说，心中倒是宽慰了许多。 他瞧着常在清， 沈府里若个个都是你这般通透的人就好了，你这般什么都懂， 日后若是无事，还请教教月儿。这孩子平日里被我们捧在手心，怕是惯坏了，也有你这样聪明的人来教才是好呢。 夫人言重了。 常在清闻言跟着笑道， 月儿知书达理，冰雪聪明，我在柳州并未见过这般聪慧的姑娘，想来在定京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，女子本就该这样博学多才，倒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神采。 这不露痕迹的恭维说得陈若秋的心中熨贴极了，同常在清说得越发涉露，直到快接近晌午的时候才让常在清回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